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4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成半品第48。儿时巨寿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，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，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，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，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，乃至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。何以故？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承办布施波罗蜜多，亦能承办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承办内空，亦能承办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无散空、本性空、自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能承办真如，亦能承办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能承办苦圣地，亦能承办极灭道圣地，能承办色境律，亦能承办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能承办八解脱，亦能承办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能承办四念住，亦能承办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能承办空解脱门，亦能承办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能承办三乘十地，亦能承办菩萨十地，能承办五眼，亦能承办六神通，能承办如来实力，亦能承办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能承办32大实相，亦能承办80随好，能承办无妄施法，亦能承办恒住舍性，能承办一切陀罗尼门，亦能承办一切三摩地门，能承办预留果，亦能承办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能承办一切菩萨摩萨行，亦能承办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能承办一切智，亦能承办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善现，如刹帝利、灌顶大王，威德自在，降服一切，以诸国事，扶助大臣，端拱无为，安隐快乐，如来一儿，为大法王，威德自在，降服一切，以声闻法，若独觉法，若菩萨法，若诸佛法，皆悉付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皆能承办 一切是也。是故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大事故出现世间，乃至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。复此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受想行识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眼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耳鼻舌身意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色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声香味触法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眼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耳鼻舌身意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色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声香味触法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眼识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耳鼻舌身意识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眼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耳鼻舌身意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地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水火风空十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无明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布施波罗蜜多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乃至与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内空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乃至与无性自性空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真如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乃至与不思议界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苦圣地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极灭道圣地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四净律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八解脱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四念住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乃至于八圣道之 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空解脱门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三乘十地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菩萨十地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无眼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六神通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如来实力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三十二大士相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八十随好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无妄施法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恒住舍性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一切陀罗尼门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一切三摩地门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欲留果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乃至与独觉菩提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一切智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无取无职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。儿时巨兽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无取无执，与受想行识亦无取无执，乃至与一切智无取无执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取无执故，出现世间，能成办事？佛告善现：于云何？如颇见色，可取可执否？颇见受想行识，可取可执否？乃至颇见一切智，可取可执否？颇见道相智一切相智，可取可执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，否也，善事。佛言：善现，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善现。无意不见色，可取可执；不见受想行识，可取可执；乃至不见一切智，可取可执；不见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可取可执。由不见故，不取；由不取故，不执。由此因缘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无取无执，与受想行识无取无执，如是乃至与一切智无取无执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取无执。善现，我亦不见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所有正等觉法，如来法、自然觉法、一切智法，可取可执。由不见故，不取；由不取故，不执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复如是，都不见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 所有正等觉法、如来法、自然觉法、一切智法，可取可知。由此因缘，无取无执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应与色，若取若执；不应与受想行识，若取若执。如是乃至，不应与一切智，若取若执；不应与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若取若执。亦不应与一切如来应正等觉、所有正等觉法、如来法、自然觉法、一切智法，若取若执。儿时，欲色界诸天众俱白佛言：舍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最为甚深，难见难觉，不可寻思，超寻思境，极境微妙，审敌缜密，即聪慧者乃能了之。若诸有情能深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彼曾供养过去无量诸佛，与诸佛所发弘誓愿，多种善根，是多善友，一位无量善友摄受，乃能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有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，当知彼类即是菩萨，定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，一切皆成随信行、随法行。第八，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，彼所成就若智若断，不如有人一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思维，称量观察，世人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成就忍，胜彼智断无量无边。何以故？诸随信行若智若断，乃至独觉若智若断，皆是以得无生法忍诸菩萨摩诃萨忍少分故。儿时佛告诸天众言：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，诸随信行若随法行。第八，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，所有智断，皆是以得无生法忍诸菩萨摩诃萨忍之少分。天众当知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暂听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以信解，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修习、思维、演说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出生死，证得涅槃，成就如来正等觉智。胜求二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学于经典，若经一节，若一节于。所以者何？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一切微妙圣法，诸随信行若随法行。第八，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，菩萨摩诃萨皆应于此精勤修学，随所愿求皆速就竟，所作事业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皆依此学，以证正正当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十，诸天众俱发声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， 是不可思议波罗蜜多，是不可称量波罗蜜多，是无数量波罗蜜多，是无等等波罗蜜多。世尊，诸随性行，若随法行。第八，欲留，一来不还，阿罗汉，独觉，皆与如是甚深波罗蜜多精勤修学，速出生死，证无余依般涅盘界。一切菩萨摩诃萨众，皆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入无余依般涅盘界。世尊，虽诸声闻独觉菩萨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，各得究竟所作事业，而是般若波罗蜜多无增无减。儿时欲界色界天众说是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乐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辞佛还宫，去会未远，聚时不现。儿时巨兽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，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是菩萨摩诃萨从何处没，来生此间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，书写受持读诵修习如理思维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常随法师，请问意趣，若行若立若坐若卧，无时暂舍，与心生毒，不离其母，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，究竟通力，能为他说，终不舍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及说法师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从人中没，来生此间。何以故？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先世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已受持读诵修习如理思维，复能书写众宝言事，又以种种上妙花满涂散等相，衣服璎珞宝窗翻盖，祭月灯明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由此善根离八无暇，从人去没，还生人中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，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。十巨兽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，供养成事他方如来应证等觉，从彼处没，来生此间。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，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无谢倦否？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有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，供养成事他方如来应证等觉，从彼处没，来生此间。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深生信解，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修习、思维、演说，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，无懈倦心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先从他方无量佛所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深生信解，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修习、思维、演说，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，无懈倦心。彼称如是善根力故，从彼处末，来生此间，不辞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，从都使多天，众同分末，来生人中。彼亦成就如是功德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先是已于都使多天慈氏菩萨摩诃萨所，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。彼称如是善根力故，从彼处末来生人中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深生信解，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修习、思维、演说，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，无懈倦心，不辞善现。有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虽于先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今生人中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其心迷闷、犹豫、怯弱，或生异解，难可开悟，不辞善现。有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虽与先世得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与先世得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与先世得闻苦集灭道圣地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今生人中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其心迷闷、犹豫、怯弱，或生异解，难可开悟，不辞善现。有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虽于先世得闻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于先世得闻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于先世得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于先世得闻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于先世得闻三乘、菩萨实地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今生人中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其心迷闷、犹豫、怯弱，或生异解，难可开悟，不辞善现。有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虽于先世得闻五眼、六神通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于先世得闻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于先世得闻三十二大事相、八十随好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于先世得闻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于先世得闻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于先世得闻菩萨摩诃萨行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虽于先世得闻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、 而不请问甚深意趣。今生人中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其心迷闷，犹豫，怯弱，或生异解，难可开悟。不辞善现，有菩萨乘主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虽于先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曾请问甚深意趣。或经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，而不如说精进修行。今生人中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摄经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，其心坚固，无能坏者。若离所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寻遍退失，心生犹豫。何以故？善现，是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于先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虽亦请问甚深意趣，而不如说精进修行故。与今生若遇善友，殷勤劝力，便乐听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无善友殷勤劝力，便于此经不乐听受，彼与般若波罗蜜多，或时乐闻，或时不乐，或时坚固，或时退失，其心轻动，进退飞横，犹如轻毛随风飘转。当知如是诸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发趣大乘，经时未久，未多亲近真善之事，未多供养诸佛世尊，未曾受持读诵书写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未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不识波罗蜜多，未学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未学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未学苦集灭道圣地，未学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未学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未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未学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未学三乘、菩萨实地，未学五眼、六神通，未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未学三十二大实相、八十随好，未学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未学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未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未学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心趣大乘，与大乘法成就少分，信敬爱乐，未能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修习、思维，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不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修习、思维，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不依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识波罗蜜多摄受有情，乃至若不以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摄受有情，是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不为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识波罗蜜多之所守护，乃至不为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之所守护，是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不能随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 那只不识波罗蜜多，那只不能随顺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由此因缘，堕声闻地或独觉地。何以故？是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能书写、手持、读诵、修习、思维，为他演说，亦不能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摄受有情，不能随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不为般若波罗蜜多之所守护，乃至不为一切相智之所守护，由此因缘堕声闻地或独觉地。第二分，传等御品，第四十九之一。佛告善信：譬如泛海所乘船破，其中诸人若不取木、器物、浮囊、板片、死尸为衣服者，定至溺死，不至彼岸。若能取木、器物、浮囊、板片、死尸为所衣服，当知是类终不没死，得至安隐大海彼岸，无损无害，受诸快乐。如是善信，若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虽于大乘成就少分信敬哀乐，若不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思维、修习，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所依附，当知如是诸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中道衰败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退入声闻或独觉地。若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与大乘成就圆满信敬哀乐，若能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思维、修习，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所依附，当知如是诸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终不中道，退入声闻或独觉地，定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此善现，如人欲度险恶旷野，若不摄受资粮器具，不能达到安乐国土，于其中道遭苦失命。如是善现，若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摄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有信、有忍、有清净心、有胜意乐、有欲圣解、有舍精进，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给予功德，当知如是诸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中道衰败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退入声闻或独觉地。善现当知，如人欲度险恶旷野，若能摄受资粮器具，必当达到安乐国土，终不中道遭苦舍命。如是善现，若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已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、有忍、有清净心、有胜意乐、有欲圣解、有舍精进，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给予功德，当知如是诸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终不中道，损耗退败，超声闻地及独觉地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善现，譬如男子及诸女人，至持坏瓶，以河取水， 若持若井，若全若屈，当知此瓶不久烂坏，唉故此瓶未熟，不堪盛水，终归地固。如是善现，有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设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有信，有忍，有清净心，有胜意乐，有欲胜解，有舍精进。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则便远离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亦复远离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无散空、本性空、自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亦复远离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贬义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气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亦复远离苦集灭道圣地，亦复远离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复远离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亦复远离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亦复远离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亦复远离菩萨实地，亦复远离五眼六神通，亦复远离如来实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亦复远离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亦复远离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亦复远离成熟有情、严净佛土，亦复远离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当知如是诸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中道衰败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退入声闻或独觉地。善现当知，譬如男子或诸女人，持烧熟瓶，一合取水，若持若井，若全若屈，当知此瓶终不烂坏，何以故？是瓶善熟，堪任盛水，极坚牢固。如是善现，有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有信、有忍、有清净心、有胜意乐、有欲胜解、有舍精进，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便不远离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如是乃至不远离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有始因缘常为诸佛及诸菩萨摩诃萨众摄受护念。当知如是诸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终不中道衰耗退败，超声闻地及独觉地，成熟有情、严净佛土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善现，譬如商人无巧便至，船在海岸，未具装置，即持财物安置其上，牵着水中，速便进发，当知是船中道坏没，人船财物各散一处。如是商人无巧便至，丧失生命及大财宝。如是善现，有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摄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有信、有忍、有清净心、有胜意乐、有欲胜解、有舍精进，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则便远离般若、 净虑、精进、安忍，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如是乃至远离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当知如是诸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中道衰败，丧失生命及大财宝。丧失命者，为堕声闻或独觉地；失财宝者，为失无上正等菩提。善信当知，譬如商人有巧便智，先在海岸装置船籍，方迁入水，知无穿穴，后持财物至上而去。当知世船必不坏没，人物安稳，达所之处，如是善信。有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有信、有忍、有清净心、有胜意乐、有欲胜解、有舍精进，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便不远离般若、净虑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乃至不远离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有始因缘，常为诸佛及诸菩萨摩诃萨众摄受护念。当知如是诸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终不中道，衰耗退败，超声闻地及独觉地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此善现，譬如有人年百二十，老毛衰朽，附加重病，所谓风病、热病、痰病或三杂病，于意云何？是老病人颇从床坐，能自其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佛也善事。佛告善现：世人设有福令起立，亦无力行，一居卢舍，二居卢舍，三居卢舍，所以者何？老病甚故。如是善现，有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摄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有信、有忍、有清净心、有胜意乐、有欲胜解、有舍精进，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则便远离般若、净虑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不施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远离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当知如是诸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中道衰败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退入声闻或独觉地。何以故？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离诸功德，诸佛菩萨不护念故。善现当知，譬如有人年百二十，老毛衰朽，附加重病，为风、热、痰或三杂病，是老病人欲从床坐起往他处，而自不能，有二贱人各服一夜，徐策令起而告之言：莫有所难，随意欲亡，我等二人终不相弃，必达所去，安隐无损。如是善现，有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有信、有忍、有清净心、有胜意乐、有欲胜解、有舍精进，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便不远离般若、净虑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不施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不远离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当知如是 主菩萨乘，主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中不中道，衰耗退败，超声闻地及独觉地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何以故？以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具诸功德，诸佛菩萨共护念故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主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犹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离诸功德，退堕声闻及独觉地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？佛告善行：善哉善哉，汝为利乐诸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问如是事，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现：当知有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从初发心，执我我所，修行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此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修行布施时，作如是念：我能行施，我施此物，彼受我施。修境界时，作如是念：我能持戒，我持此戒，我具是戒。修安忍时，作如是念：我能修忍，我与彼忍，我具是忍。修精进时，作如是念：我能精进，我为此精进，我具是精进。修静虑时，作如是念：我能修定，我为此修定，我具是定。修般若时，作如是念：我能修慧，我为此修慧，我具是慧。复次善现：此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修布施时，执有是布施，执有此布施，执布施为我所。修境界时，执有是境界，执有此境界，执境界为我所。修安忍时，执有是安忍，执有此安忍，执安忍为我所。修精进时，执有是精进，执有此精进，执精进为我所。修净律时，执有是净律，执有此净律，执净律为我所。修般若时，执有是般若，执有此般若，执般若为我所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我所执恒随诸故，所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增长生死，不能解脱生等众苦。所以者何？布施波罗蜜多中，无如是分别，可起此执；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中，亦无如是分别，可起此执。何以故？远离此彼岸，是布施波罗蜜多相，乃至是般若波罗蜜多相故。善现当知，此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不知此岸彼岸相故，不能摄受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不能摄受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由是因缘，此菩萨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堕声闻地或独觉地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卷第444。